第85回，贾存周报生郎中任，薛文起复惹放流行。话说赵姨娘正在屋里抱怨贾环，听见贾环在外间屋里发话道：“我不过弄倒了药吊子，撒了一点子药，那丫头子又没救死了，值得他也骂我，你也骂我，赖我心坏，把我往死里糟蹋。等着我明儿还要那小丫头子的命呢，看你们怎么着，只叫他们提防着就是了。”那赵姨娘赶忙从里间出来，握住她的嘴说道：“你还只管信口胡气，还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。”娘儿两个吵了一回，赵姨娘听见凤姐的话，越想越气，也不着人来安慰凤姐一声。过了几天，巧姐儿也好了，因此两边结怨比从前更加一层了。一日，林之孝进来回道：“今日是北境郡王生日，请老爷的示下。”贾政吩咐道：“只按向年旧礼办了，回大老爷知道，送去就是了。”林之孝答应了，自去办理。不一时，贾赦过来同贾政商议，带了贾珍、贾琏、宝玉去与北静王拜寿，别人还不理论，唯有宝玉素日仰慕北静王的容貌威仪，巴不得常见才好，遂连忙换了衣服跟着来到北府。贾赦、贾政递了侄名后谕，不多时，里面出来了一个太监，手里掐着鼠珠，见了贾赦、贾政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二位老爷好。”贾赦、贾政也都赶忙问好，他兄弟三人也过来问了好。那太监道：“王爷叫请进去呢。”于是爷儿五个跟着那太监进入府中，过了两层门，转过一层殿去，里面方是内宫门。刚到门前，大家站住，那太监先进去回王爷去了。这里门上小太监都迎着问了好，一时那太监出来说了个请字，爷儿五个肃静跟入。只见北境郡王穿着礼服已到殿门廊下，贾赦、贾政先上来请安，挨次便是珍、莲、宝玉请安。那北境郡王单拉着宝玉道：“我久不见你，很惦记你。”因又笑问道：“你那块玉好？”宝玉弓着身打着一半签回道：“蒙王爷福庇，都好。”北静王道：“今日你来，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吃的，倒是大家说说话吧。”说着，几个老公打起帘子，北静王说请，自己却先进去，然后贾赦等都弓着身跟进去。先是贾赦请北静王受礼，北静王也说了两句谦辞。那贾赦早已跪下，赐给贾政等挨次行礼，自不必说。那贾赦等复肃静退出，北静王吩咐太监等让在众妻就一处好生款待，却单留宝玉在这里说话，又赏了座。宝玉又磕头谢了恩，在挨门边绣墩上侧坐，说了一回读书作文诸事。北静王甚加爱惜，又赏了茶，因说道：“昨巡抚吴大人来必见，说起令尊翁前任学政时秉公办事，凡属生同举心服之志，他必见时，万岁爷也曾问过，他也十分保举，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。”宝玉连忙站起，听毕这一段话，才回起道：“此事王爷的恩典，吴大人的盛情。”正说着，小太监进来回道：“外面诸位大人老爷都在前殿谢王爷赏宴。”说着 呈上谢宴并请武安的帖子来。北静王略看了一看，仍递给小太监，笑了一笑说道：知道了，劳动他们。那小太监又回道：这贾宝玉王爷单赏的饭预备了。北静王便命那太监带了宝玉到一所极小巧精致的院里，派人陪着吃了饭，又过来谢了恩。北静王又说了好些话，忽然笑说道：我前次见你那块玉倒有趣儿，回来说了个式样，叫他们也做了一块来。今日你来的正好，就给你带回去玩吧。一命小太监取来，亲手递给宝玉，宝玉接过来捧着，又谢了，然后退出。北静王又命两个小太监跟出来，才同着贾赦等回来了。贾赦便各自回院里去。这里贾政带着他三人回来，见过贾母，请过了安，说了一回府里遇见的人。宝玉又回了贾政吴大人必见宝举的话。贾政道：这吴大人本来咱们相好，也是我辈中人，还倒是有骨气的。又说了几句闲话，贾母便叫歇着去吧。贾政退出，甄连宝玉都跟到门口。贾政道：你们都回去陪老太太坐着去吧。说着便回房去。刚坐了一坐，只见一个小丫头回道：外面林之孝请老爷回话。说着递上个红单帖来，写着吴巡抚的名字。贾政知是来拜，便叫小丫头叫林之孝进来。贾政出至廊檐下，林之孝进来回道：今日巡抚吴大人来拜，奴才回了去了。才奴才还听见说，现今工部出了一个郎中缺，外头人和部里都吵嚷是老爷你挣呢。贾政道：瞧罢了。林之孝又回了几句话，才出去了。且说甄连宝玉三人回去，独有宝玉到贾母那边，一面述说北静王待他的光景，并拿出那块玉来。大家看着笑了一回，贾母应命人给他收起去吧，别丢了。应问：你那块玉好生带着吧，别闹混了。宝玉在项上摘了下来说：这不是我那一块玉，哪里就掉了呢？比起来两块玉差远着呢，哪里混得过？我正要告诉老太太，前儿晚上我睡的时候把玉摘下来挂在帐子里，她竟放起光来了，满帐子都是红的。贾母说道：又胡说了，帐子的沿子是红的，火光照着自然红是有的。宝玉道：不是，那时候灯已灭了，屋里都漆黑的了，还看得见他呢。邢王二夫人抿着嘴笑。凤姐道：这是喜性发动呢。宝玉道：什么喜性？贾母道：你不懂得，贾儿闹了一天，你去歇歇去吧，别在这里说呆话了。宝玉又站了一会儿才回园中去了。这里贾母问道：正是，你们去看薛姨妈说起这事没有？王夫人道：本来就要去看的，因凤丫头为巧姐儿病着，耽搁了两天，今日才去的。这事我们都告诉了，姨妈倒也十分愿意，只说唐儿这时候不在家，母亲她父亲没了，只得和她商量商量再办。贾母道：这也是情理的话，既这么样，大家先别提起，等姨太太那边商量定了再说。 又说贾母处谈论亲事，且说宝玉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诉袭人道：“老太太与凤姐姐方才说话含含糊糊，不知是什么意思。”袭人想了想，笑了一笑道：“这个我也猜不着，但只刚才说这些话时，林姑娘在跟前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林姑娘才病起来，这些事何曾到老太太那边去呢？”正说着，只听外间屋里麝月与秋纹拌嘴。袭人道：“你两个又闹什么？”麝月道：“我们两个斗牌，他赢了我的钱他拿了去，他输了钱就不肯拿出来了，这也罢了，他倒把我的钱都抢了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几个钱什么要紧，傻丫头，不许闹了。” 说的两个人都咕嘟着嘴坐着去了。这里袭人打发宝玉睡下不提。却说袭人听了宝玉方才的话，也明知是给宝玉提亲的事，因恐宝玉没有吃想，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呆话来，所以故作不知，自己心上却是头一件关切的事。夜间躺着想了个主意，不如去见见紫娟，看她有什么动静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次日一早起来，打发宝玉上了学，自己梳洗了，便慢慢的去到潇湘馆来。只见紫娟正在那里掐花呢，见袭人进来，便笑嘻嘻的道：“ 姐姐屋里坐着。” 袭人道：“ 坐着，妹妹掐花呢吗？姑娘呢？” 紫娟道：“ 姑娘才梳洗完了，等着温药呢。” 紫娟一面说着，一面同袭人进来，见了黛玉正在那里拿着一本书看。袭人陪着笑道：“ 姑娘怨不得劳神，起来就看书。我们宝二爷念书若能像姑娘这样，岂不好了呢？” 黛玉笑着把书放下，雪雁已拿着个小茶盘里拖着一盅药一盅水，小丫头在后面捧着弹劾漱鱼进来。原来袭人来时要探探口气，坐了一回无处入话，又想着黛玉最是心多，探不成消息再惹着了她倒是不好，就坐了坐，搭讪着辞了出来了。将到怡红院门口，只见两个人在那里站着，袭人不便往前走，那一个早看见了，连忙跑过来。袭人一看却是除药，因问：“ 你做什么？” 除药道：“ 刚才云二爷来了，拿了个帖儿输给咱们宝二爷瞧的，在这里候信。” 袭人道：“ 宝二爷天天上学，你难道不知道？还候什么信呢？” 除药笑道：“ 我告诉他了，他叫告诉姑娘，听姑娘的信呢。” 袭人正要说话，只见那一个也慢慢的蹭了过来，细看时就是贾云，溜溜啾啾往这边来了。袭人见是贾云，连忙向除药道：“ 你告诉说知道了，回来给宝二爷瞧吧。” 那贾云原要过来和袭人说话，无非亲近之意，又不敢造次，只得慢慢踱来。相离不远，不想袭人说出这话，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，只好站住。这里袭人已掉背脸往回里去了，贾云只得样样而回，同除药出去了。晚间宝玉回房，袭人便回道：“ 今日廊下小云儿也来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 做什么？” 袭人道：“ 他还有个帖儿呢。” 宝玉道：“ 在哪里？拿来我看看。” 麝月便走去，在里间屋里书格子上头拿了来。宝玉接过看时，上面皮儿上写着“叔父大人安禀”。宝玉道：“ 这孩子怎么又不认我做父亲了？” 袭人道：“ 怎么？” 宝玉道：“ 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时称我做父亲大人，今日这帖子封皮上写着叔父， 可不是又不认了吗？ 袭人道：“ 他也不害臊，你也不害臊。他那么大了，倒认你这么大的做父亲，可不是他不害臊。你正经连个……” 刚说到这里，脸一红，微微的一笑。宝玉也觉得了，便道：“ 这倒难讲。俗语说，和尚无儿，孝子多着呢。只是我看着他还伶俐得人形儿，才这么着。他不愿意，我还不稀罕吗？” 说着，一面拆那帖儿。袭人也笑道：“ 那小云二爷也有些鬼鬼偷偷的，什么时候又要看人，什么时候又躲躲藏藏的，可知也是个心术不正的货。” 宝玉只顾拆着看那字儿，也不理会袭人这话。袭人见他看那帖儿，皱一回眉，又笑一笑，又摇摇头，后来光景竟不大耐烦起来。袭人等他看完了，问道：“ 是什么事情？” 宝玉也不答言，把那帖子已经撕作几段。袭人见这般光景，也不便再问，便问宝玉吃了饭还是看书不看。宝玉道：“ 可笑云儿这孩子，竟这样的混账。” 袭人见他所答非所问，便微微的笑着问道：“ 到底是什么事？” 宝玉道：“ 问他做什么？咱们吃饭吧，吃了饭歇着吧，心里闹得怪烦的。” 说着，叫小丫头子点了一个火来，把那撕的帖儿烧了。一时小丫头们摆上饭来，宝玉只是怔怔的坐着。袭人连哄带哦，催着吃了一口饭，便搁下了，仍是闷闷的歪在床上。一时间忽然掉下泪来。此时袭人、麝月都摸不着头脑。麝月道：“ 好好的，这又是为什么？都是云儿育儿的，不知什么事弄了这么个浪帖子来，惹得这么傻了的似的，哭一会子笑一会子，要天长日久闹起这闷葫芦来，可叫人怎么受呢？” 说着竟伤起心来。袭人旁边不由得要笑，便劝道：“ 好妹妹，你也别怄人了，他一个人就够受了，你又这么着，他那帖子上的事哪能与你相干？” 麝月道：“ 你混说起来了，知道他帖儿上写的是什么混账话，你混往人身上扯，要那么说，他帖儿上只怕倒与你相干呢。” 袭人还未答言，只听宝玉在床上扑哧的一声笑了，爬起来抖了抖衣裳说：“ 咱们睡觉吧，别闹了，明日我还早起念书呢。” 说着便躺下睡了，一宿无话。次日宝玉起来梳洗了，便往家塾里去，走出院门，忽然想起叫贝明略等，急忙转身回来叫：“ 麝月姐姐呢？” 麝月答应着出来问道：“ 怎么又回来了？” 宝玉道：“ 今日云儿要来了，告诉她别在这里闹，再闹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爷去了。” 麝月答应了，宝玉才转身去了。刚往外走着，只见贾云慌慌张张往里来，看见宝玉连忙请安说：“ 叔叔大喜了。” 那宝玉估量着是昨日那件事，便说道：“ 你也太冒失了，不管人心里有事没事，只管来讲。” 贾云陪笑道：“ 叔叔不信，只管瞧去，人都来了，在咱们大门口呢。” 宝玉越发急了，说：“ 这是哪里话？” 正说着，只听外边一片声嚷起来。贾云道：“ 叔叔听这不是？” 宝玉越发心里狐疑起来，只听一个人嚷道：“ 你们这些人好没规矩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在这里混嚷？” 那人答道：“ 谁叫老爷升了官呢？怎么不叫我们来朝喜呢？别人家盼着吵还不能呢。” 宝玉听了，才知道是贾政升了郎中了，人来报喜的，心中自是甚喜，连忙要走时，贾云赶着说道：“ 叔叔乐不乐？ 叔叔的亲事要再成了，不用说是两层喜了。 宝玉红了脸，啐了一口道： 呸，没趣儿的东西，还不快走呢。 贾云把脸红了道： 这有什么，我看你老人家就不…… 宝玉沉着脸道： 就不什么。 贾云未及说完，也不敢言语了。宝玉连忙来到家塾中，只见黛如笑着说道： 我才刚听见你老爷生了，你今日还来了吗？ 宝玉陪笑道： 过来见了太爷，好到老爷那边去。 黛如道： 今日不必来了，放你一天假吧，可不许回园子里玩去。你年纪不小了，虽不能办事，也当跟着你大哥他们学学才是。 宝玉答应着回来，刚走到二门口，只见李贵走来迎着，旁边站住笑道： 二爷来了吗？奴才才要到学里请去。 宝玉笑道： 谁说的？ 李贵道： 老太太打发人到院里去找二爷，那边的姑娘们说二爷学里去了，刚才老太太打发人出来叫奴才去给二爷告几天假，听说还要唱戏贺喜呢，二爷就来了。 说着宝玉自己进去，进了二门，只见满院里丫头老婆都是笑容满面，见他来了笑道： 二爷这早晚才来，还不快进去给老太太道喜去呢。 宝玉笑着进了房门，只见黛玉挨着贾母左边坐着呢，右边是湘云，地下邢王二夫人，探春、惜春、李纨、凤姐、李文、李绮、邢岫烟一干姐妹都在屋里，只不见宝钗、宝琴、迎春三人。宝玉此时喜得无话可说，忙给贾母道了喜，又给邢王二夫人道喜，一一见了众姐妹，便向黛玉笑道： 妹妹身体可大好了。 黛玉也微笑道： 大好了，听见说二哥哥身上也切安好了吗？ 宝玉道： 可不是，我那日夜里忽然心里疼起来，这几天刚好些就上学去了，也没能过去看妹妹。 黛玉不等他说完，早扭过头和探春说话去了。凤姐在地下站着笑道： 你两个哪里像天天在一处的，倒像是客一般，有这些套话可是人说的相敬如宾呢。 说的大家一笑，林黛玉满脸绯红，又不好说又不好不说，迟了一会儿才说道： 你懂得什么？ 众人越发笑了。凤姐一时回过味来，才知道自己出言冒失，正要拿话岔时，只见宝玉忽然向黛玉道： 林妹妹，你瞧云儿这种冒失鬼。 说了一句方想起来，便不言语了，照得大家又都笑起来，说： 这从哪里说起？ 黛玉也摸不着头脑，也跟着讪讪的笑。宝玉无可答讪，因又说道： 可是刚才我听见有人要送信，说是姐儿。 大家都瞅着他笑。凤姐道： 你在外头听见，你来告诉我们，你这会子问谁呢？ 宝玉得便说道： 我外头再去问问去。 贾母道： 别跑到外头去，头一件看报喜的笑话，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，回来碰见你又该生气了。 宝玉答应了这事才出来了。这里贾母因问凤姐谁送戏的话，凤姐道： 说是舅太爷那边说好日子好，送一班新出的小馅儿给老太太、老爷、太太贺喜。 因又笑着说道： 不但日子好，还是好日子呢。 说着这话，却瞅着黛玉笑。黛玉也微笑。王夫人应道： 可是呢，后日还是外甥女儿的好日子呢。 贾母想了一想，也笑道： 可见我如今老了，什么事都糊涂了。亏了有我这凤丫头，是我个给事中。且这么着很好，他舅舅家给他们贺喜，你舅舅家就给你做生日，岂不好呢？ 说的大家都笑起来，说道：“ 老祖宗这句话都是上篇上论的，怎么怨得有这么大福气呢？” 说着，宝玉进来，听见这些话，越发乐得手舞足蹈了。一时，大家都在贾母这边吃饭，甚热闹，自不必说。饭后，那贾政谢恩回来，给宗祠里磕了头，便来给贾母磕头。站着说了几句话，便出去拜客去了。这里接连着亲戚族中的人来来去去，热热嚷嚷，车马填门，貂蝉满座，真是花到正开蜂蝶闹，月逢十足海天宽。如此两日已是庆贺之期。这日一早，王子腾和亲戚家已送过一班戏来，就在贾母正厅前搭起行台。外头爷们都穿着工服陪侍，亲戚来贺的约有十余桌酒，里面为着是新戏，又见贾母高兴，便将琉璃戏瓶隔在后上，里面也摆下酒席。上首薛姨妈一桌是王夫人宝琴陪着，对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秀烟陪着，下面上空两桌，贾母叫他们快来。一会儿，只见凤姐领着众丫头都簇拥着林黛玉来了。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，打扮的宛如嫦娥下界，含羞带笑的出来见了众人。湘云、李文、李纨都让她上首座，黛玉只是不肯。贾母笑道：“ 今日你坐了吧。” 薛姨妈站起来问道：“ 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吗？” 贾母笑道：“ 是她的生日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嗨，我倒忘了。” 走过来说道：“ 恕我健忘，回来叫宝琴过来拜姐姐的寿。” 黛玉笑说不敢，大家坐了。那黛玉留神一看，独不见宝钗，便问道：“ 宝姐姐可好吗？为什么不过来？” 薛姨妈道：“ 她原该来的，只因无人看家，所以不来。” 黛玉红着脸微笑道：“ 姨妈那里又添了大嫂子，怎么倒用宝姐姐看起家来？大约是她怕人多热闹，懒得来吧。我倒怪想她的。” 薛姨妈笑道：“ 难得你惦记她，她也常想你们姊妹们。过一天我叫她来，大家叙叙。” 说着，丫头们下来蒸酒上菜，外面已开戏了。出场自然是一两出吉庆戏文，乃至第三出，只见金童玉女齐翻宝状，引着一个霓裳羽衣的小旦，头上披着一条黑帕，唱了一会儿进去了。众皆不识，听见外面人说：“ 这是新打的《蕊珠记》里的名声，小旦扮的是嫦娥，前因堕落人寰，几乎给人为配，幸亏观音点化，他就未降而逝。此时声隐月宫，不听见曲里头唱的：人间只道风情好，哪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抛，几乎不把广寒宫忘却了。” 第四出是吃糠，第五出是达摩带着徒弟过江回去，正扮出些海市蜃楼，好不热闹。众人正在高兴时，忽见薛家的人满头汗闯进来，向薛科说道：“ 二爷快回去，病里头回明太太也请速回去，家中有要事。” 薛科道：“ 什么事？” 家人道：“家去说吧。”薛科也不急告辞，就走了。薛姨妈见里头丫头传进话去，更害得面如土色，急忙起身，带着宝琴 别了一声，即刻上车回去了，弄得内外愕然。贾母道：“ 咱们这里打发人跟过去听听，到底是什么事？大家都关切的。” 众人答应了个是，不说贾府依旧唱戏，单说薛姨妈回去，只见有两个衙役站在二门口，几个当铺里伙计陪着说：“ 太太回来自有道理。” 正说着，薛姨妈已进来了。那衙役们见跟从着许多男妇簇拥着一位老太太，便知是薛蟠之母，看见这个事派也不敢怎么，只得垂手侍立，让薛姨妈进去了。那薛姨妈走到厅房后面，早听见有人大哭，却是金贵。薛姨妈赶忙走来，只见宝钗迎出来，满面泪痕，见了薛姨妈便道：“ 妈妈听了先别着急，办事要紧。” 薛姨妈同着宝钗进了屋子，因为头里进门时已经走着，听见家人说了，吓得战战兢兢的了，一面哭着应问：“ 到底是和谁？” 只见家人回道：“ 太太此时且不必问那些底细，凭他是谁，打死了总是要偿命的，且商量怎么办才好。” 薛姨妈哭着出来道：“ 还有什么商议？” 家人道：“依小的们的主见，今夜打点银两，同着二爷赶去和大爷见了面，就在那里访一个有斟酌的刀笔先生，许他些银子，先把死罪思路开，回来再求贾府去上司衙门说情，还有外面的衙役，太太先拿出几两银子来打发了他们，我们好赶着办事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你们找着那家子，许他发送银子，再给他些养济银子，原告不追，事情就缓了。” 宝钗在帘内说道：“ 妈妈，使不得，这些事越给钱越闹得凶，倒是刚才小厮说的话是。” 薛姨妈又哭道：“ 我也不要命了，赶到那里见他一面，同他死在一处就完了。” 宝钗急得一面劝，一面在帘子里叫人：“ 快同二爷办去吧。” 丫头们搀进薛姨妈来，薛科才往外走。宝钗道：“ 有什么信，打发人即刻寄了来，你们只管在外头照料。” 薛科答应着去了。这宝钗方劝薛姨妈，那里金贵趁空抓住香菱，又和他嚷道：“ 平常你们只管夸他们家里打死了人，一点事也没有，就进京来了的，如今窜度的真打死人了，平日里只讲有钱有势有好亲戚，这时候我看着也是唬得慌手慌脚的了。大爷明儿有个好歹不能回来时，你们各自干你们的去了，撂下我一个人受罪。” 说着又大哭起来。这里薛姨妈听见，越发气得发昏，宝钗急得没法，正闹着，只见贾府中王夫人早打发大丫头过来打听来了。宝钗虽心知自己是贾府的人呢，一则尚未提名，二则事急之时，只得向那大丫头道：“ 此时事情头尾尚未明白，就只听见说我哥哥在外头打死了人，被县里拿了去了，也不知怎么定罪呢。刚才二爷才去打听去了，一半日得了准信，赶着就给那边太太送信去。你先回去到谢太太惦记着，底下我们还有多少仰仗那边爷们的地方呢。” 那丫头答应着去了。薛姨妈和宝钗在家抓摸着不着。过了两日，只见小厮回来，拿了一封书交给小丫头拿进来。宝钗拆开看时，书内写着：“大哥人命是误伤，不是故杀。今早用科出名补了一张，呈旨进去，尚未批出。大哥前头口供甚是不好，待此旨批准，后再录一堂，能够翻供得好，便可得升了。快向当铺内再取银500两来使用，千万莫迟，并请太太放心。”于是问小厮。宝钗看了，一一念给薛姨妈听了。薛姨妈拭着眼泪说道：“ 这么看起来，竟是死活不定了。” 宝钗道：“ 妈妈先别伤心，等着叫进小厮来问明了再说。” 一面打发小丫头把小厮叫进来。薛姨妈便问小厮道：“ 你把大爷的事细说与我听听。” 小厮道：“ 我那一天晚上听见大爷和二爷说的，把我唬糊涂了。” 未知小厮说出什么话来，下回分解。